迎接冰雪盛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 化成 Iron。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今天我们来回顾最近学习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，并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Candidate， C-A-N-D-I-D-A-T-E， Candidate， 它的意思是报考者、申请者。那么在冬奥会中呢，我们会提到 Candidate City to bid for the Games， 指的就是申请冬奥会主办权的城市。举个例子， The only other candidate city to bid for the Games was Vancouver, which withdrew before the final vote. 另外一个竞选当时冬奥会主办权的城市是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但是他在投票前临阵退出争办。我们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。 He is a candidate for the chairman of the IOC. 他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候选人。这里我们提到一个缩写 IOC， 它就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， 也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意思。我们再拓展学习一下。 We all spoke to them and John emerged as the best candidate. 我们和他们进行了面谈，结果约翰在所有求职者中脱颖而出。好，学会了 candidate，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withdraw， W-I-T-H D-R-A-W withdraw， 它的意思是撤退、撤走、退出。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The only other candidate city to bid for the games was Vancouver of Canada, which withdrew before the final vote. 加拿大温哥华在当时竞选冬奥会主办权的时候，在投票前临时退出了，这个退出就叫做 withdraw， 过去式是 withdrew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。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，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。 2000年前，驮着茶叶、丝绸和瓷器的商队，踩出了东起长安、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。如今沙漠未改容颜，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。 一带一路，新丝绸之路，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 北京外语广播。 6 p.m. Beijing time.